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叹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如果说这皇上出身草根阶级，一般这都是开国皇帝。然而在和平时期，却有这么一位皇上，他在登上皇位之前，竟然在监狱里蹲了5年。这位出身于大牢的皇帝是谁呢？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劳改犯变成一国之君的呢？生不逢时，几个月大就蹲进了大牢，命中贵人3番5次救他于水火当中。从阴暗的牢房到金碧辉煌的宫殿，丑小鸭如何完成到白天鹅的转变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牢房里走出来的一代帝王。这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，到了晚年却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的倔老头，看谁都不像好人，整天怀疑有人诅咒他。这天汉武帝觉得非常疲惫，就来到寝宫准备午睡一会儿。迷迷糊糊的，突然身边的侍卫都不见了，只见一群木头人蹦蹦哒哒的就朝他跳过来了，人人手里拿着一个大棒子，照着他的脑袋就抡呐。汉武帝吓了一激灵，蹭一下坐起来了。再看看四周，木头人都不见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个噩梦。汉武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，赶紧找人问，朕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人要加害于我呀？宫里的小人就顺水推舟说，没错，这是巫蛊，说明有人咒您呢。大伙儿都知道这汉武帝信神信鬼，求了大半辈子神仙，巫蛊之类的他更是深信不疑。小人这么一说，就说到了汉武帝的软肋上。木头人儿正是巫蛊用的道具呀。朕梦见那么多木头人，看来这咒我死的人还不少呢。汉武帝害怕了，马上命令亲信去调查此事，查出一个杀一个。就因为这个噩梦，结果掀起了一场血腥大屠杀。汉武帝身边的小人就趁着这个机会诬陷魏皇后、太子刘据，在他们宫中掘地3尺，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，声称皇后太子尸骨做法。咱老百姓都说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这可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的亲人呐。可对于皇室来说，老婆孩子都没有屁股底下这宝座来的重要。汉武帝正疑心自己这皇位呢，再加上个巫蛊，更懵了。那帮小人说什么是什么，皇上听信谗言，魏皇后、太子被逼得自杀身亡。他们死后，汉武帝下令血洗魏皇后一族，前前后后受牵连的得有上万人，太子刘据一家全部被杀，唯独剩下了一个只会哭的小婴儿。这小婴儿怎么说也是汉武帝的亲孙子。 可汉武帝并没有长辈的慈祥，下令把这个小婴儿关进大牢。这小孩只有几个月大，还吃奶呢，亲妈已经命丧黄泉，又要去坐牢，这往后可怎么活呀？然而吉人自有天相，当时汉武帝调派了一个人来负责这起案子，而这个人正是小婴儿命中的救星。当时廷尉监丙吉奉诏主办这起巫蛊案件，廷尉监是主管刑狱的官职，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司法部门。汉武帝那会儿出了好多个酷吏，您比如打小就审判老鼠的张汤，外号苍鹰的智都，那都是司法部门的劳模。可丙吉这人不一样，他为人宽容厚道，做事不拘小节，总是从大局着眼。丙吉知道太子刘据是被人诬陷的，很明显这刘据已经做了20多年的太子，他要是想杀皇上早就杀了，何必等这么长时间呢？就算是想杀，也犯不着用巫蛊这样费时费力的手段呢。而且太子性情温和仁慈，不可能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来。丙吉暗地里为太子伤心，唉，这么宽厚的一位太子就这样被逼死了，我大汉又少了一位明君呐。他老婆听见这句话，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嘘，这话可不能说呀，小心到时候你也给兜进去。丙吉一把甩开老婆的手，妇人之见，你懂什么？皇后太子接连自杀而死，难道做大臣的连说都不能说吗？这肯定是有小人从中作梗，早晚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太子的儿子刚刚几个月大，就被关进大牢里，没人管没人问的，哭的人撕心裂肺的，你说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呢？他老婆转身坐下，叹了一口气，你说的那些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如果你牵扯进去了，恐怕我也只有自杀这条路了。说到这儿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。第二天丙吉来到监狱，一进门就问这小皇孙的情况，哭了半宿，天亮了才安静下来。丙吉一听就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急匆匆地赶往牢房。孩子哭证明他还有力气，这都2天没吃奶了，就喝点水，这回不会是挺不住了吧？丙吉昨儿个一宿没睡，就琢磨着怎么才能把这小婴儿救下来。太子冤死，不能让太子断了后啊！可他一个大男人，该怎么养活这个小婴儿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丙吉急匆匆地来看这小婴儿，只见这牢房里黑乎乎的一片，阴冷的房间里一片潮气，偶尔还能看见几只老鼠窜来窜去的。打开牢门，这小婴儿裹着一个单薄的小被子，这被子放在一张石床板上一动不动，一张小脸惨白惨白的，挂满了泪痕，两只眼睛紧紧的闭着，这小嘴干的都快裂了。看到此情此景，丙吉这大男人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快快去拿水来，要热乎的。丙吉一把抱起孩子，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他，再没有奶吃，这小婴儿恐怕就得夭折了。从外边给我找个奶妈，这显然不可能啊。那给孩子喂点米糊，可这么小的孩子一天到晚都需要人在身边伺候，拉了尿了的，自己分身乏术，也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呢。突然这丙吉灵光一闪，有主意了， 你们快去给我查查牢房里边的女犯人有没有刚生过孩子的，给我抱上来。外边找奶妈不可能，那就在牢房里边找。这一查还真找到了几个，这丙吉就挑选了两个性格谨慎、为人又忠厚的女犯人给这小皇孙做奶妈，又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这小婴儿搬到了地势比较高、比较干燥的牢房里。这一切安排妥当，丙吉才稍微安心，每天都要亲自去牢里探望一番。巫蛊的案子一拖就是几年，这小皇孙在监狱里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由于营养不良，他的身体很弱，有几次得病差点就死了。丙吉一边督促两个奶妈好好照料，一边在外边寻医问药，好不容易才把这孩子从死亡线上救下来。病好了之后，丙吉给这小皇孙起了个名字叫刘病已，就是病已经走了的意思，希望他能够健康的成长。这一天深夜，丙吉照常在监狱里边值班。自打这小皇孙来了以后，丙吉几乎就把家安在了监狱里，生怕有个什么闪失。突然一下，外边火光冲天，一阵吵嚷，一个太监带着大队人马就包围了整个监狱。丙吉赶忙出来查看，这太监一看见他，拿出圣旨就开始宣读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着令长安各监狱典狱长天亮之前将狱中在押犯人，无论定案与否，无论罪行大小，一律诛杀，特派内官监察督办亲此。 啊！丙吉跪在地上，听得浑身直冒冷汗呐、啊！这真是晴天霹雳呀、啊！ 巫蛊的案子拖了好几年，怎么突然之间又要大开杀戒，把所有的犯人都杀了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果不执行，这就是公然抗旨啊！这汉武帝大半夜的怎么突然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呢？原来这几天他正病重呢，吃了几副药都无济于事，他身边的那些方士啊、小人呢，就开始捣鬼，给皇上进言：皇上，长安城周围的监狱上空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，大黑夜的直冲天空，这可是天子之气呀，皇上您可要提早做防备。汉武帝病殃殃的，没什么精神，可一听有人要抢他这皇位，精神一下就来了。巫蛊搞了这么多年，还有人惦记着皇位，反了，传下圣旨，将长安城所有监狱中的在押犯人，无论定案与否，无论罪行大小，给我一律处死。就这么着，几路人马直奔长安的监狱，连夜就要给犯人执行死刑。话说这丙吉跪在地上，急火攻心，一口气差点没倒上来。这队人马来势汹汹，我要是不执行，没准儿他们就得代劳了。不行，必须想办法拼一把，情况紧急，只能来硬的了。这太监宣读圣旨的话音刚落，丙吉一个愤然起身，转身就往回跑，啪的一声就把监狱的大门给关上了。我是这个监狱的典狱长，为官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说过没有死罪愣要给处死的，更何况这里边还住着一个皇曾孙呢。这太监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典狱长竟然敢抗旨不遵，气得他呀说话直哆嗦，你好啊，你竟然敢违抗皇上的旨意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你丙吉义正言辞，自古就没有这样的道理，杀错了一个百姓都要以命偿还，这要是错杀了皇曾孙，我请问你拿什么来抵？太监被问得张口结舌，这你管不着， 违抗圣旨也是死罪，你担当得起吗？ 丙吉微微一笑，哼，违抗圣旨，维护皇家是做臣下的责任，现在皇曾孙并无过错，却要被诛杀，你身为臣下，却不阻拦圣上，这是做臣子的所作所为吗？就你这样只知道臣服的奴才，还不赶紧回去复命。这监狱大门一锁，丙吉和太监双方两队人马隔着一道门就叫板上了，谁也不让谁，一直吵到大天亮。这太监眼看着没法执行圣旨，气得脑袋直冒烟啊，跺着脚的叫唤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去禀明皇上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太监一伙人气鼓鼓的回宫报告去了，丙吉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就算皇上要抄他的家，灭他的门，这皇曾孙也一定要救出来。回过头来说，那太监坐着火箭似的一溜烟的就跑到宫里告状来了， 皇上皇上，典狱长丙吉他抗旨不遵，连门都不让奴才进的，还把奴才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他还说皇上您是老糊涂了，这丙吉真是胆大包天，罪当诛杀呀。 哦，门都没进，为什么不让你进门呢？ 哦，他说什么什么住着皇曾孙。 皇曾孙一听见这仨字儿，杀红了眼的汉武帝就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一肚子杀气都蔫了，几万人的鲜血终于让这位骄傲的帝王幡然悔悟，这是老天借丙吉之口点化我，天意天意呀。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汉武帝调转船头，改为大赦天下，这狱里的人都不杀了，全放了，杀完人再大赦天下，这死了的也没法复活了，长安城里所有的监狱只有丙吉的这座逃过了这场杀戮，这可多亏了丙吉的刚正不阿。就在大赦令下达的这天，5岁的刘病已随着跌跌撞撞的人流走出了监狱大门，可出了监狱他又该往哪儿走呢？按说刘病已是皇孙，理应回到皇宫，可宫里边刘福陵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他进去就是竞争对手啊，不可能给接进宫里去，找爹找妈更不可能，早就死了，这小刘病已再一次无家可归，这回还是丙吉好心收留，想办法给京兆尹写信，请公家收养这个孩子。公家收养这孩子，将来也好有个说法，这身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恢复了呢。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，这人怕惹祸上身，找了一大堆理由给回绝了。丙吉只好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，拿出钱来请老师教他读书认字儿，同时给这孩子寻找亲戚。不是丙吉不想收养刘病已，这刘病已是皇孙，身份太特殊了，由亲人抚养将来这身份都好确认，如果丙吉来抚养，将来谁还把他当成皇孙看待呀？丙吉的这番考虑可以说是非常周全的，听说这刘病已的姥姥家还有人在，丙吉就雇了一辆马车，把刘病已送到了鲁国的外祖母家居住。这老太太对小外孙也很疼爱，不顾年老体衰，亲自照料他的生活。为了让刘病已快点恢复身份地位，这丙吉把赦免的消息就报告了叶廷。这掖庭是专门给后妃住的，跟正宫有很大区别，不过这毕竟比在牢房好多了，皇家终于承认了他的身份，以后这生活费书费也都由朝廷提供，苦命的刘病已这生活终于算安定下来了。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刘福陵早逝，没留下一儿半女，继任的皇上刘贺 也因为没有德行被权臣霍光给废了。丙吉这个时候已经升任为光禄大夫，他向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递交了一份奏折，在奏折里丙吉就把刘病已推为皇位继承人，说这刘病已不仅是汉武帝的亲孙子，这人品学识都很不错，有能力继任皇位。霍光把刘病已招来一看，果然不出丙吉所言。这年的九月，17岁的刘病已先被封为阳武侯，一个时辰之后又被立为了大汉朝的皇帝，这就是汉宣帝。十年之后他改名为刘询。汉宣帝早年遭遇了不幸，在中国历史上登基做皇帝之前蹲过大狱的，估计他也是独一份了。早年流落民间，这汉宣帝是深知民间疾苦，当了皇上之后他也是以身作则，多次下令节省开支，治国方面也是励精图治，休养生息，恢复了国家的实力，西汉王朝再一次走向兴盛。后人把他和前任汉昭帝的统治并称为昭宣中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就分爱情一个假期，流浪到巴黎，边走边看夜边